就更死定了。牛千金愣了愣，并没有立刻回答。灰姐顿时有点后悔，牛千金之前并不知道自己知道这么多，现在他知道了，会不会起什么坏心？会不会干脆把自己给灭口了？牛千金撤掉了墨镜，一双鱼泡眼像是要从眼窝子里蹦出来。灰姐心里一哆嗦，想着要不要夺路而逃。可是牛千金并没有掏出凶器，也没有拍桌子发暗号，并没有打手冲进来。牛千金眉心一挑，撑起一副八字眉，一脸焦虑地压低了声音。既然你知道了，我也不瞒你了，我们根本没想害他，是姓寇的要害他。当初姓寇的就说要把那手机主板搞到手，只要搞到了，他就帮着摆平所有的事儿。我们事先不知道是要在香港机场直接动手，否则也绝对不会让李卫东带着那东西去香港。你想想啊，他在机场出了事儿，手里拿着那个东西，那是栽赃给了王冠，把姓寇的洗干净了，可洗不干净我们呢？在外人看来，李卫东始终是我爸的女婿，没法不牵连我爸呀。灰姐撇了撇嘴，心想，那倒是真的。牛千金见灰姐并不质疑，又略往前凑了凑。姓寇的原打算让李卫东在机场出事儿，手里拿着从王冠弄来的手机主板，以此证明李卫东和王冠勾结，被王冠灭了口。可是现在李卫东好好的，随时可以张嘴说话，他绝不会承认自己跟王冠勾结的。而且据说王冠那边早四处放了风了，说手机被偷了，有人要陷害他们。所以你手里的那样东西不但没法嫁祸给王冠，反而成了栽赃王冠的证据了。姓寇的现在想要那件东西，是想销毁证据，不给自己留祸根。牛千金顿了顿，突然语重心长起来，我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，你肯定在担心东西给了姓寇的，他就又要害李卫东，对吧？不可能的，李卫东在香港弄出这么大动静，上边都盯着呢，香港警察也惊动了，谁还敢对李卫东怎么样？所以姓寇的不可能故技重施，他就盼着那个东西彻底消失。姓寇的承诺了，只要拿回东西，他们就有办法让你跟李卫东远走高飞，只要你们不回来，大家都万事大吉，你听明白了吗？牛千金瞪着鱼泡眼儿问灰姐，灰姐听明白了，他手里的东西现在对寇少龙没利了，对王冠反而有利了。难怪郝依依也急着要这东西。但是灰姐一点也不关心那东西到底对谁有利，她就只关心另一件事。所以说来说去，老李营私舞弊，勾结深圳安心这件事算是铁板钉钉了，老李无论如何翻不了身了。李卫东远走高飞了，行长大人不是照样还是说不清吗？还得受连累吗？灰姐这么问，其实她还有一个问题，你牛千金 真的愿意成全你老公跟一个小三儿远走高飞？牛千金果然不傻，他把辉姐心里的问题也看出来了。他叹了口气，又把墨镜戴上了。哎，老实说吧，我根本无所谓。李卫东在哪儿，跟谁在一起，是死是活，我早都无所谓了。可是，如果李卫东跟你跑了，就连累不着我了，你明白吗？牛千金脸上那一双大墨镜片正对着辉姐，他见辉姐没有反应，又解释道，他李卫东贪污受贿，然后带着小三私奔了，那我肯定不知情啊，也没有得到好处，跟我们不就没关系了吗？所以这样对他、对你、对我都最合适不过了，懂了吗？辉姐懂了，这就说得通了，牛千金不会做赔本的买卖。辉姐盯着那双黑镜片，看不清镜片后面那两只鱼泡眼，更猜不透牛千金到底是真是假。可他没有办法克制心里的冲动，一团漆黑之中仿佛有一线曙光，说不清是不是幻觉。懂了吗？牛千金又问了一遍，声音提高了几度。辉姐问，姓寇的不就是希望那东西永远消失吗？我让它消失不就完了？切！牛千金满脸不屑，那也不能你说消失就消失啊，人家凭什么相信你呀？总得交到人家手上。要是不交呢？辉姐其实只是试探，跟寇少龙和牛行长作对，辉姐完全没有胜算。既然牛行长和寇少龙愿意让大家都有一条生路，那其实是最好不过的。不交！牛千金瞬间坐直了身子，双手抱在胸前，高扬起下巴，恢复了女王的做派。不交也可以呀，那就要当心了，弄不好连东西带人一块儿都消失了。辉姐浑身一抖，似有一盆冷水从头浇下，让她瞬间清醒了。牛千金说的都是实话，就只有一点不是，辉姐和老李的远走高飞，估计不是飞往南美洲的小岛，而是飞往另一个世界，他和老李最终都会被消失的，这才是对寇少龙和牛行长最保险的。当然那要在辉姐交出手机主板并且和老李一起私奔之后。想到这儿，辉姐后背阵阵发冷，为自己片刻前的动摇而愤怒，恨不得暴打自己一顿。牛千金却以为辉姐动了心，得意道，哼，看来你还真的应该谢我呢。辉姐耸了耸肩，啊，可惜我没机会谢你。牛千金不解道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就是，李卫东什么都没给过我，他又不是我什么人，逢年过节过生日从来都没送过我东西，为什么会把那么重要的东西给我呀？辉姐越说越气，这倒是真的， 老李早就不再送给辉姐生日礼物了，连辉姐的生日是哪天都不记得了，更不能指望情人节和圣诞节了。牛千金忽地站起来， 你玩我呀你？ 哟哟哟哟哟，您很好玩吗？辉姐似笑非笑地看着牛千金。 你不识抬举。 牛千金愤然掏出手机，手指微微颤抖。辉姐仍微笑着看着牛千金，就像台下的观众看着台上歇斯底里的女演员。牛千金用刺刀般的红指甲猛戳手机，然后对着手机用怪异的声音说， 小斌，那个傻叉给脸不要脸，咱们走。 哎，不不，你不用进来，去开车去，门口接我。 瞎说，谁生气了？我才没生气呢，为了一只破鞋我犯得上吗？真讨厌。 牛千金脸上的怒意瞬间淡了，嘴角扬起了一丝轻笑。辉姐心中恍然，牛千金和张小斌，当年支行里最俊的小白脸，难怪牛千金没有找过自己的麻烦，他自己从来也没闲着。 你笑什么？ 牛千金发现了辉姐不自觉的笑意，辉姐索性放开了，笑得前仰后合，咧出了满嘴的四环素牙。 神经病！ 牛千金转身往外走，辉姐那一嘴大黄牙让她恶心。其实牛千金也是四环素牙，只不过早就做成烤瓷的了。只听姚军辉在牛千金背后吆喝着， 留神啊，狂犬病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《国贸三十八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周底并没有去食堂吃午饭，他根本没在公司。老公单位的同事突然打来电话，老公在单位晕倒了。朱迪并没有感到特别惊讶，他早就等着这一天，就像等着法官的宣判。他并不是被告，却一直万分担心。这一天果真来了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，也并不如何令他焦虑。他甚至因为自己过于平静，而对那个背叛了自己的男人产生了一点点歉意。所以朱迪打了车，尽管打车未必会比坐地铁快多少，他想着多花一点钱增加一些仪式感，也算是进行一点补偿。到底为了什么而补偿，他完全说不清楚。计程车并没带来仪式感，也没使气氛更加凝重。道路出奇的畅通，窗外飞速倒退的街市反而让朱迪轻松，隐隐竟有一丝快意。那个背叛他的男人就要面对人生中最残酷的判决，那判决来自上帝，没机会申辩，也不可能上诉。这样想着，朱迪又难过起来，瞬间泪流满面。他只好使劲儿地憋着头看着车窗外面。这几年马路上的自行车本来变少了，这些日子又多起来，是共享单车。新时代的新事物，上次自行车泛滥还是朱迪小时候。 他也曾有一辆，从初中一直骑到大学。丈夫曾经陪着他一起骑车回家，尽管他们的家是在相反的方向，路过新建的立交桥，平白的多出下坡和上坡，朱迪骑不上去，丈夫就用手推着她。那是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曾有的最亲热的举动。丈夫的胳膊竟然那么长，他的手掌竟然那么热。朱迪的红色长裙虽被尽可能的束缚着，裙角仍在风中飘摆。骑车本来是不该穿裙子的，可是朱迪舍不得不穿，舍不得不让她的丈夫看见。朱迪的泪水断了线似的，她只能把脖子扭得更卖力，把脸朝向计程车的斜后方，什么也看不清楚，湿乎乎一片。她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场景来，她的丈夫虚弱地躺在病床上，脸色苍白地质问她：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朱迪的想象每次都会卡在这里，难以继续向前。她不知道她丈夫接下来会怎么做，是暴跳如雷，还是痛哭流涕？他会哭着忏悔吗？还是把朱迪轰出病房，把自己的情人叫来，陪他度过最后的时光？辉姐曾经说过，朱迪的丈夫如果得知自己得了绝症，大概会立刻回心转意。男人喜欢出去偷腥，图的只是个乐子，他要真的发现自己快死了，总要回家找最值得依赖的人。辉姐说到此处，目光有些暗淡。朱迪因此更相信辉姐说的，因为那似乎很不利于辉姐。朱迪甚至开始期待，如果当真如此，她会愿意接纳她的丈夫，照顾他，鼓励他，陪着他度过最后的时光。说不定他们还能够共同创造一个奇迹。不是发生过很多战胜癌症的奇迹吗？不是说只要心中充满阳光，奇迹并不难发生吗？朱迪的泪水淌得更凶，不过不再是因为悲伤，而是因为感动。他被自己心中升起的勇气和力量而感动了，他开始着急了，嫌计程车开得太慢，他想早点到达医院，早点到达背叛了他的丈夫的身边。 听众朋友，永城的长篇小说《国贸三十八层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上不下，够了吧？算。